儿好，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他的依靠当作回报，即使到底向你去哪，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。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地裂缩越小，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飘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只是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，其实谁是毒药，谁才是你的珍宝。要是男人的好都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，才能塑造，才能得到，你何必自寻苦恼。让他一了百了，你应该对自己好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12月22号，星期五。这两天气温呢，确实呈现回升的趋势，但想彻底回暖是不可能的，毕竟今天是冬至节气了，要开始数九了。来听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8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晴转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6度到6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6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丰台-6度到9度，朝阳、大兴、海淀都在-6度到8度左右。今天就是冬至了，说明以后的天气呢就会越来越冷。在这期间呢，应该吃一些具有温补效果的牛羊肉，还可以吃一些核桃、栗子、榛子和杏仁之类的坚果。吃坚果呢有御寒的作用。冬至节气呢，南方吃汤圆，北方吃饺子，我觉得这两样都不错，不管吃什么，吃点热乎的就对了。但是作为北方人，还是以吃饺子为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包饺子太麻烦，时间太赶的话，我这里呢倒是有一个好的推荐，包你吃上一顿美味热腾腾的饺子，就在安定门内大街252号现老满饺子店。 来这必点的是招牌饺子，里面有韭菜、猪肉、虾仁、鸡蛋，非常丰富，而且舍得放肉。除此之外还有小吃、家常炒菜，味道也不错。 在冬至的传统节日里，怎么也得带上家人一起吃上一顿美味的饺子，再喝上一碗饺子汤，才不枉费这一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
和此际替代你。经得起忧伤与悲，只因心中有着你。路遥长夜记忆重，不舍夜起。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冷雾气，曾一起出走不怕闯进了绝地，如雾如烟全像游戏。仿佛天和地在挑选我跟你，像我亦重遇了生死，难道只好淡泪心痛告别地，无法让我今生替代你。 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春风不解风情，吹动少年的心，让昨日悲伤的泪痕随季风干凉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，带来日出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雨声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音符，情书遥远的祝福。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。 2017第十二届品牌年度人物峰会从12月19号开始，到昨天12月21号已经圆满画下了句号。此次峰会由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，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、海南省商务厅、品牌联盟北京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，由冰城传媒、分众传媒、航美传媒等作为媒体主办，经典调频、北京 FM969、凤凰都市传媒等都市媒体作为共同协办媒体。活动主办方经济日报原总编辑、品牌联盟智库主席艾峰，品牌联盟董事长王勇，冰城传媒集团董事长陈学文，和尊集团董事长汪小飞，中国国家话剧一级演员唐国强等出席平行论坛并发表致辞，主持对话。期间进行了主旨演讲、高峰论坛、颁奖盛典、行业平行论坛、明星大咖专场、品牌之旅、品牌导师专场等近20多场主题活动，精彩纷呈。活动吸引了共近4000人与会。想要了解更多活动详情，敬请关注经典969。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看那忙碌的世界